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留学时间，我是主持人瑞丽。那我们今天节目中呢，继续邀请到我们两位在美国读高中的同学，陈宇昂同学，欢迎你。 大家好。 还有婉月同学，欢迎你。 大家好。 嗯，在昨天节目中呢，我们也是向大家介绍了宇昂呢是在美国的一所海军学校读高中，在课程设置上和整个的管理上都有着非常明显的这个军校的这种军事化管理的这种特点。而婉月呢是在一所教会学校，也分享说自己的这个整个的生活的经历和自己的学习的爱好等等。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请两位同学继续聊一下他们在美国高中学习到的一些知识，他们通过怎样的学习方式、考试方式，可能都和我们国内的高中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哈。嗯，首先来说一下我们在这个学业上怎么来支配和安排，因为之前也分享过说在下午2点或者3点就放学了，那你们在这个放学之后的这些时间是怎么安排的呢？ 我们会参加各种各样的兴趣俱乐部，像运动类的游泳啊，或者说像我们比较特殊的会可以去海上划帆船，然后去参加一些，因为之前是因为楼在装修，但是明年或者后年应该重新开启射击课程，也就是说我们会 设 计自己的场地，然后也可以有各种学术类的，像数学或者说是语言类的，或者 社团 社团，但是他们叫俱乐部。 嗯， 然后是由每个任课老师可以带一个俱乐部。 嗯，但这个是属于学分的吗？还是说一些课外的爱好，跟学分没关系？ 课外爱好。 哦。 但是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在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参加高考，我们是自己像找工作一样申请大学。 嗯。 然后相当于是要写自己的个人简历。 嗯。 然后包括各种的课余活动或者做的志愿服务都要写进去，也算是一个加分项。不管有目的还是纯兴趣，都是推荐去参加多种这样的活动。 嗯，所以这样的活动会一直持续到晚上吗？ 不会，大概是下午到晚饭前。 嗯， 我们是到晚饭前，然后晚上的话几乎就是自己做的作业。然后因为我们有可能会有紧急集合，然后一拉那个防火警报，所有人就是不管你现在衣服是什么状态或者你在干什么，就得套一件就出去，有可能有人穿着拖鞋或者什么，因为没有时间，就是要求2分钟所有人到台下，而且要列队站好，然后开始点名。点名之后查每一个，我们分成小组，每条走廊然后可以有一个人就开始点完之后回头报告说我们是怎么样，好回 来。紧急集合的目的是什么？ 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防火演练。 嗯。 有的时候真的防火，不是演练。我们因为佛罗里达它气候条件也比较好，然后自然的就是各种东西都会出现。 嗯。 我们学校因为也历史比较悠久，所以有可能我经历过两次。 老旧电线。 我经历过两次是雷劈到楼顶上，然后起火了。但是就是只是一点火花的那种，只是把警报劈响了，火光都看不见的那种，或者说雨下的太大了，它也可能是拉一次防火警报，它是那是故意的。然后包括晚上说看有没有学生啊想试图偷跑，这是在楼道安装警报之前，他会在凌晨的时候故意来拉这个防火警报，也是看我们的反应力，也是来训练我们这种就是令行禁止的各种这个军事化的这种东西。 嗯，所以整个的在学校期间一星期有几天都是这样封闭管理的。 周一到周四是完全出不去校门的。 嗯， 也就是说住宿生是不可以离开校园的。 嗯， 到周五晚上分年级，也就是9年级，也就是高一是自由度最少的，然后12年级高三是允许大概在9点左右再回学校，晚上9点之前。 嗯， 9年级是6点半好像就要回学校，然后每个年级大概差1个小时左右。 嗯， 嗯，所以这个业余的时间，基本上也就是用这个社团所谓的这个俱乐部来占据了。 因为我们像3点半、 嗯， 我们3点半放学以后， 嗯， 大概回去，如果要参加俱乐部，可能换个衣服，因为我们白天穿的是制服嘛， 嗯， 皮鞋制服，然后我们回去， 嗯， 回宿舍换个衣服，马上带着自己需要的东西，到俱乐部，从4点开始活动， 嗯， 然后大概到5点半左右去吃晚饭，吃完晚饭6点准备一下。我们会有一个叫每天楼道里，因为我住宿嘛，他会靠一个叫 CQ 的东西，就是所有人回到自己的房间， 嗯， 这个时候有可能会查一下你房间整不整齐， 嗯， 就是除了早上查一遍报一下，然后晚上还要再看一遍，这时候开始学习，大家写写作业什么的，到8、9点钟， 嗯， 再有一段小的自由时间可以自己干点自己的事儿， 嗯， 正好10点钟吹熄灯号。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晚月呢？晚月的时间都用来学数学和化学了吗？在课外时间？ 没有了，就是我们是2点放学嘛， 嗯， 然后我10年级、11年级分别参加了2个。运动的体育队，然后一般是训练时间是从下午3点到5点，训练完了之后就回家，然后基本上就是做做作业呀，7点左右晚饭。然后我们学校有一些不一样，就是我们学校有要求你做义工，但是其实做义工也不能说是被要求的，它只是限定了一下，就是你需要在这一学年就是过完之后你需要做多少个小时， 嗯， 它每一个年级不太一样，就是9年级大概是要做15个小时，就是每个年级往上分别就是增加5个小时。然后我 义工的内容呢，你们都是自那个学校安排吗？ 不这个都是自己找， 嗯， 然后有的时候我是住家带，我是每周二会和住家去他们教堂组织的义工，就是帮助那些贫困家庭的小朋友们做饭。 嗯， 然后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因为他们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所以每次我就是做完饭给他们就是上菜的时候，看到他们就是开心的笑容，还是挺 感动的。嗯，这个倒是方便了，你还有住家能带着你去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因为我们住校的话是没有这个条件的，我们必须得自己去找， 嗯， 而且我们是要求80个小时。 但是又不让出去，出去的时间又比较少。 提前跟学校报备说我是出去做社区服务了， 嗯， 然后开个证明回来就记到我的档案里，记了有多少个小时，毕业之前起码得要有，最低要求是80个小时。 嗯，所以像婉月这样在外边就是活动比较人身自由，活动比较自由的，这个就比较方便了。 对对对。 嗯，在这个晚饭之前回家之前这段时间是在学校的做一些这个课外的社团活动的。 对，然后一般最晚就5、6点钟怎么着也会回家了。 嗯，那我想知道你们在学习上有没有感觉到很累，或者是说需要很多要复习的东西？复习一般是在晚上了，是吗？ 嗯，就是一般如果要是比如说自己真的这个东西已经学透了的话， 嗯， 其实复不复习真的是无所谓了。 嗯， 但是比如说这个东西记得不是很全，我一般就会提前2、3天，然后就学习一下复习一下。然后我觉得我们这里的就是学业上的压力和国内还是有一些不同，就是国内是就是我今天留的作业明天你必须要完成。 嗯， 然后在我们学校呢，就是他会留一个 project， 嗯， 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作业。 嗯， 比如说你要写一个5页或者是8页的一个论文， 嗯， 然后或者是做一个 PPT， 然后要下周演讲， 嗯， 然后这个就得这一周都在准备这个， 嗯， 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了。嗯 嗯，阶段性的。 我们留的更多一些，就是今年刚毕业的这个学年，我选的那个金融课，老师很厉害的留了一个30页的 paper。然后我们要写自己的一个商业报告，说你要想一个创业计划，你公司走哪什么角度，然后你要做什么产品，或者你的详细的东西给我列一个30页的东西。 30页都快赶上一个硕士毕业论文了。 然后要交， 哦， 但 是 你可以选择1到2个小组成员一起完成，嗯，还是给我难受的。 给的时限呢？ 时限大概是，倒是给的长，1个月。 嗯， 但这期间他还有别的事儿要我们干。 对，这个就是很烦人的。 所以很锻炼你的规划的能力，就是你的时间安排和对这个项目的整体规划。 然后因为这门，因为相当于我们选的还是自己喜欢的课，这个自由度很大，所以说其实心里也没有很抵触这个事儿，还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乐在其中的去完成这些东西。而且它的很多课程跟我们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的经济课和金融课是怎么上的，虽然我也不太清楚，但是像我们会有一个模拟炒股的这么一个东西，我的金融老师很厉害，他弄了一个网站叫 Investopedia， 然后我们去在这网站上，一人给了100万美金的本金虚拟资产，然后去炒股，他带着我们说，我带您怎么研究这个公司它的走向，或者说它的这个开盘闭盘它分别是怎么看它的趋势，或者说怎么研究它最近的新产品啊，或者你要学会看新闻，或者很细致的教我们，然后你可以长期持有，或者说短期持有，或者说你可以走期货，分别讲的很细。然后他说我会带着你们，就是他对自己的金融能力很有自信。然后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就是说那一次他跟我们一起玩这个游戏，说到时候他请第一名吃饭，因为他很自信自己能拿这个第一。他投了一个叫什么的公司我不记得了，跟我们豪言壮语的讲了很多这个公司怎么回事。然后过了一周之后，这个公司里突然有一位创始人说我不想再做这个事情了，然后这个公司解散了，解体了。他的股票一夜之间就跌成废纸一样，一股从几十美金到了4美金一股。然后他就开始第二天，就是他之前还跟我们说过，说这要是真钱多好，我已经是一个富豪了，然后很开心。第二天来的时候依然很开心，然后跟我们讲说，同学们，投资有风险啊，入市需谨慎。 那这个，我想知道这个企业的持有人是你们同学们在的吗？ 哦，他是真实的纳斯达克和纽交所上市 的，真 的 是从里面找的 实时数据。 哦， 实时数据， 只是说他用的这个系统是自己建立的， 只是模拟了一些资产，让我们有炒股的这个，它是每分钟更新，然后每天有排名的这么一个。 这个可好，哎，这个就是跟实践就完全接轨了， 真正的实时的股票数据。 嗯， 所以他才能有这么一个惨痛的教训来告诉我们。谨慎。 嗯，这个好，就是实际上在上课的这个方式上是非常的灵活，或者是说紧跟这个实践的。那么在考核上呢，比如说有没有考试啊，或者考试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呢？ 还是拿这个金融课举例子吧。这个老师自己做了一个小游戏，叫做经营一家咖啡厅。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可以从糖的比例、咖啡的比例、牛奶的比例，然后每杯的价格和就是根据当天的温度，大概要经营两个星期，在模拟在这个软件上经营两个星期14天。然后每一个东西有保质期，牛奶化得快，糖化得慢一些，然后就是这样子。然后最后就按照我们赚到的美金数来给我们这个课程这一阶段打分。对， 实际上这个课上完了，分数也出来了啊，没有额外的再考试了。 他的考试就是相当于让我们，反正他就跟我们说，要求就是你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赚到最多的钱，然后我根据你们的排名给你们每个人打分。 这个上课也就有效率了，上课也就会很认真了。 对，而且 上课本身就相当于考试了。 他是我们可以在一天之内完成这个咖啡厅的这个计划，因为我每天只需要定，就是很简单的一些设定。然后他只是看我们能不能，就是因为他其实也考了很多东西，比如说我的本金能买多少糖、多少咖啡、多少牛奶或者多少杯子，然后很细致的一个分配要涉及的，因为价格单价也都不一样，然后买多少也都不一样，但是买多的话就要考虑它什么时候过期，我几天能不能卖完，包括今天的温度是冷还是热，会有多少人会期待来买这个咖啡，我们需要算得很细，然后完整的做完这一套之后开始运营。然后这其实就把我们课上学的几乎很多东西都用进去了。 是， 老师很厉害的设计了这个游戏。 对，这个课程设置非常有特色。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你像婉月之前也提到说自己本来在这个课程的喜好上哈，也本来 不喜欢理科的，后来变成了喜欢数学，特别喜欢数学和化学。嗯，你觉得是对你改变了，还是说把你本来的一些爱好和自身的特点挖掘出来了？ 我觉得他应该是把我本来的一些爱好挖掘出来了，就是只是当时在国内的时候那种学习方式可能并不是适合我。 嗯， 因为就是拿我们化学课举例吧，他就不是只拿考试作为评判你的标准，就是你每次要上交的实验报告都会占在，就是都会占你这个成绩的一部分的比例。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对所有的事情都非常的认真，不能说我只复习考试， 嗯， 然后我这个实验报告就随意做，这样是不行的，因为它会影响你的成绩。其实我们的实验报告占的比例比考试还要重， 嗯， 大概考试可能30%，然后实验报告可能能占到50%-60%。就是我们老师比较注重我们的动手能力， 嗯， 还有这种实践能力，因为以后要上大学，比如说我要是主修化学的话， 嗯， 做实验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它让我们先体会到了就是大概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嗯， 就是对我们以后大学生活很有帮助。 然后剩下的10%是老师心情是吗？ 大概就是作业吧，然后再 评估一下， 然后再加上你在课上就是的表现， 嗯， 比如说你有没有积极回答问题， 嗯， 或者有没有认真听讲之类 的。我们也是这样的， 嗯， 考试确实占的比例比较少，20%左右嘛， 嗯， 然后平时作业有的老师定的多，因为这每节课的老师他会根据自己的这个这门课的专业性， 嗯， 或者说他的自己的喜好来定这个百分比，也就是我课堂作业或者平时留作业多的，我要作业占比大一些， 嗯， 然后我比较注重最后结果的，比如说 AP 课，也就是说大学预科的课程，他会要求说你最后必须要过这个考试才能拿到学分。 嗯，所以学校里边对于每个老师的这个自由度和老师的个性的发展也是非常有空间的。 对，而且由于我们学校确实有军队退役的老师， 嗯， 所以这些人可能就给平时比较端正说话比较官方的学生分数稍微高一那么1%-2%。 你们学校有女生吗？ 有，她从1980几年还是1990几年的时候从男校改成了男女混校， 嗯， 然后到现在是有女生了，但是比如说比例呢不好说，我们年级反正是有5个女生。 非常稀有。 对， 嗯，可能女生申请这个去军事化学校的，或者说学校要招收的这个比例可能都会低一点，嗯， 看，但是我们后面他会还是比较多了， 嗯， 因为学校也知道女生来这里也很不容易， 嗯， 而且很多家长就是觉得军校嘛相当安全，也愿意把自己的女孩送到这个学校， 嗯， 所以后面大概能有十几个20个一个年级的样子。 嗯，所以虽然是一所海军学校，但是由于你个人对于将来的目标的设定，是不是要去读一个什么样的学校或者什么样的专业，那么在高中的时候课程选择上其实也会能满足。 我们老师很明确的跟我们说了， 嗯， 因为我有一门叫海军科学课， 嗯， 我们的老师是一个commander， 也就是说是在大概是5级军官左右的，真实军队里5级军官左右的，因为再往上就是像什么将军啊，或者说4星5星上将， 嗯， 那个是只有在战争时期才会出现的， 嗯， 然后他已经是相当厉害的一个人物了， 嗯， 然后他会告诉我们说，你们想学技术，你们想学知识，其实你们知道就是所有的这些高新的技术，包括说电子，包括说像无人机，包括说像所有的这些你们需要的东西，都是先供应军队，然后是医疗，最后才是民用。 嗯， 你们就想一想，你们要真想学的话，其实你去参军是能学到最多东西的。 嗯， 说我们这里什么都有，啊， 对， 当然也事实也确实是这个样子， 嗯， 我们也有自己的无人机俱乐部， 嗯， 然后是我的一个朋友创办的，因为无人机也是近几年刚刚兴起的嘛。 嗯， 包括我自己也是因为中国人少，所以我去司令那里跟他谈，我说我也要建一个俱乐部。我的带队老师是找了一个比较关系好的老师，也是学校里教中文的老师， 嗯， 然后我就说我 是中国人吗？ 中国人，但是他现在应该是， 嗯，国籍不一样， 对，而且他老公是美国人， 嗯， 我跟他聊的比较多， 嗯嗯 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你创办的这个俱乐部是做什么的？ 介绍中国文化，然后带着我的这帮朋友们了解一下我们的传统节日啊，传统美食啊。 嗯， 因为我从暑假过去的时候是八月底到九月初， 嗯， 大概是快要到中秋节的时候，大概有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就到中秋节了，我会带一些月饼啊，或者说点心。像有一年的时候，去年吧，应该是我从北京带了驴打滚、豌豆黄什么的，爱窝窝带过去给他们尝一尝。 哎，这个可以带吗？ 可以带， 可以带。 我带的是小零食包装的独立的， 嗯， 对，而且没有带很多， 嗯、 所以说就是也不需要包 备。那你的这个俱乐部里边有多少各个国家的人是吗？ 我有很多，有从瑞士来的，有从法国来的，有从墨西哥来的，有从西班牙来的， 嗯、 然后有美国当地的我的很多朋友， 嗯、 很多人都愿意来了解一下这些东西，甚至于我准备了一些 PPT， 想做一些像从重阳啊、中秋，然后春节，因为春节很难受的是我们不过春，就是他们不过春节，我们、 嗯、 所以我们春节没有假期。 嗯， 那我就只能是自己是跟学校说，然后我在我们的那个大厅里、食堂外面，就是准备了很多的火锅，然后给他们学校里那 不是饺子吗？ 火锅里也可以下饺子、 哦， 买了很多的那种袋装的饺子， 嗯、 去跑了很远的亚洲超市、 嗯， 然后那一天的中午就说你愿意去食堂吃也可以，你来我这里，我帮你，我管你一顿饭。 给你个这个年夜饭， 然后准备了书法的一些体验呀、啊 嗯， 或者说象棋、 嗯、 中国象棋什么很多 嗯 活动， 有意义。 很累，办这个俱乐部很累。 但是你能想到去做这样的传播中国文化的，而且学校很支持。 包括统筹安排或者说时间上，因为不是所有人每天都有时间。最开始成员少的时候是相当费劲的拉一个队伍。 嗯， 对，而且全要我自己的话也比较麻烦，就需要有很多朋友，包括认识的老师啊。因为如果没有人带队的话，学校是不允许学生自己说我没有老师负责，我也没有什么场地，但是我要办一个俱乐部， 嗯、 那是不存在的。 嗯， 对， 嗯， 会有这么一段经历， 非常好，非常有意义啊。 就是我们学校就是可能之前来了很多的中国人，然后让我们学校也变得就是比较注重中国文化， 嗯， 所以我们学校每年定期的会举办就是一场春节晚会，不能这样叫， 联欢会， 对， 联欢会，嗯， 对，然后他们学中文的那些人就是美国人，他们会、 嗯 就是组织表演一个舞蹈节目，然后我们这些国际生也会就是写春联的写春联，然后就是唱歌的唱歌，跳舞的跳舞，嗯，也会组织大家一起就是自愿的，晚上如果想包饺子大家就留在学校，然后一起包饺子什么的，就是我有一年也还唱歌了。 哎呀，太好了！我觉得你们虽然是在美国读高中，但是感觉到除了学有所成，除了课外丰富，自己从精神上或者说对咱们中国的这个文化传播上还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小使者。 虽然身不在中国，反而更爱国了。 对对对，我也有这种感觉。 好，谢谢两位这么真实和动情的分享哈。两位同学接下来去的大学是。 我去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也就是麻省大学阿姆斯特分校。 嗯，阮月呢？ 我去的是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是威斯康辛麦迪逊分校、 嗯， 在威斯康辛州。 嗯，好，祝愿两位在大学阶段也非常的有收获，到时候也欢迎你们再把你们的这个进步和在美国读大学的感受来到我们节目中分享。谢谢两位，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好，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下期节目再见。 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万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